佐料酱，快乐多一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。我老爸最近呢养了一棵发财树，是用破水桶装着的，我就笑话他真会过日子，弄个那么丑的破水桶做花盆。老爸鄙视的看着我说，你这智商也不知道像谁，发财树啊你用金盆装着它就骄傲啦，必须用破盆他就知道我们家穷，要拼命想给我们家带来财运，自己努力要给自己挣个好盆，懂吗？ 无语了。 这里是九六九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。想分享更多的快乐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，加入九六九粉丝群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我是云奇。近日苹果小米手机壳上黑榜，水钻闪粉先超标1550倍，其他23款手机壳品质超出国际一流标准。近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再次发生亚洲象袭击致人死亡事件，据悉死者家属将得到20万元的专项保险赔偿。即日起，中国游客到俄罗斯购物可享增值税退税福利，试点商场购物享最高11%退税。美国慈善企业近日启动了一项有趣而又感人的项目，取名猫咪机长，旨在引起公众对收容所流浪猫的关注。近日三大运营商内部人士证实，有3家均已获国家相关部门批准，将在北京等部分城市试点建设 5G 网络。今年北京石景山区将打造共享单车精细化管理区，目前有74名保安全职负责非机动车停车。第71届戛纳电影节宣布，演员张震将出任金棕榈主竞赛单元评审，这也是本届评审团中唯一一位华人评审。以上就是本周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感谢收听。 天不慌，岁月长又长，走四方。

消息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陪伴我，消息听我诉，可知我满怀的寂寞。请问消息谁带我追寻，追寻每一颗爱我的心，追寻每一颗爱我的心，追寻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云奇。刚才这首歌来自刘文正的《三月里的小雨》。这首老歌的词曲呢，是由夫妻档谭健常和小轩共同创作。歌词里的小雨和溪流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寂寞的身影，一颗寻找爱的心。可能很多年轻朋友听到刘文正这个名字会觉得陌生，但是呢，这个名字在七八十年代代表港台流行音乐的一代巨星，许多我们在不经意哼唱的歌曲都是由刘文正所演唱。接下来听到来自刘文正的另一首歌《小秘密》。 我心里埋藏着小秘密，我想要告诉你，那不是一般的情和意，那是我内心中曲。我心里埋藏着小秘密，从没有在提起，这秘密写在我心里，永远变成回忆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，匆匆的与你相遇，对你有无限依恋，那真是我的秘密。小秘密，我想要告诉你，那不是一般的情和意，那是我内心中曲。我心里埋藏着小秘密，从没有再提起，这秘密写在我心里，永远变成回忆。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，相遇，对你有无限依恋，那真是我的秘密。

经典久了久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在娱乐圈公开恋情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，但是眼看着男神女神就这样被对方公开抢走，很多吃瓜群众就按捺不住了。你说你们在一起就在一起呗，还非要大张旗鼓的让这些心爱你们的影迷歌迷伤心啊。娱乐圈花式表白我们见得太多了，虽然虐心，但也能从他们身上学一点表白的好点子。今天呢，就和大家聊一聊你和另一半当初是怎么表白的呢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互动，或者是在听友群里互动哦。 当我走过山的时候，

的心总是善变，爱上你始终危险，一成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给我明天，增加的纯洁，梦幻的边缘，再多痴心也不能化成一个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刚才这首歌来自李玟，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这是 Coco 录的第一首歌。因为呢，从小他就喜欢听黑人音乐，所以李玟在这首歌里加了很多的转音，听起来有一种新鲜感，当时被很多人说是九弯十八拐。后来呢，唱着被爱的女人的 Coco 也谈起了恋爱，一个只有不到20岁的女子演绎这种成熟女人的歌曲也能做到游刃有余，可见她非凡的唱功。来听一下这首歌吧。 镜子前面，我是个被爱的女人，她就在门外，这个周末我可以依赖在她的胸怀，在情人面前我还是单身的女人，爱误缺了缘分，我想我只能用情至深，但不能太认真，为什么被爱有时却觉得悲哀，为什么我还是害怕一个人醒来，为什么相爱热炽却仍然空白，为什么你走不到我的未来，只是年后都能重新再来。